2号楼三单元505室，电话是13102175167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集千秋中医所长，汇万古养生之法，扬天地正气弘德，创健康长寿之理。自然孕育生命，生命源于自然，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。从现在开始，从我们自身开始，遵从自然健康法则，未病先防，以病防变的真理，认真呵护自己。生命由天赋，健康需有礼，健康有礼，造福百姓人家，健康有礼，有礼的健康。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《健康有礼》。 你想能不作病吗？ 作病哈！ 哎，那个时候吧，还什么都不懂。 哎呦，这么大声音！ 哎，他那打刚刚响，完了还一直打。 那不是个常见的大哥，是严重的病态啊！ 对，他这个是有病。 不是说我们吃饭不对了，偶尔打嗝，不是。 对他不是，他是经常打，很就是说几乎是天天打， 病理性的了。 病理性的打嗝，而且他那声大，那全场他一打，大伙就回头瞅，他一打，这全场就都瞅。他是原则，这种原则就是你不管啥病，就没有一样病不是细胞出的问题。哎，这个细胞是父母之精的细胞，中医管它叫阴。 所以就是你这一切都能解释了哈。 对呀、啊、你就不能说哎呀那不这也神奇了那也神奇了，它不是神奇了，它就符合这种那个道理了。道理，任何事情不得有个道理吗？你这道不通就理就不通，自然法则这就叫道、知识也好，常识也好，就是一符合了就叫道理。你符合这个道理，它就一切都是对的正常的，你不符合这个道理，一切都是错的。哎，只要符合规律，只要符合法则，它自然的都有效。你只要不符合，你咋整也不太好的。可以这么说，这件事吧，不应该是由我个人来研究，应该由一个研究院来研究。说的这些，可以说还是皮毛的事儿，因为我的能力有限，精力有限，这个条件有限，那个药吧，它不符合规律。不符合法则，它是治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这个父母之精，这个阴是需要调，是吧？拿什么调？拿阳调。什么是阳？中医说的那个自然清气，它不是自然清气，搁显微镜看见的，是肝细胞。咳嗽，一般来说，要不就气管炎，要么就肺炎，要么就肺气肿。咳嗽， 这是常见的原因哈。 那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？你不管是啥病，你都得知道什么原因。你要说病因非常复杂，不十分明确，病因不详，这就完了，那就什么也解决不了，没目标没方向，就无的放矢，不知对哪边，不知用什么措施，采取什么针对性，那当然它就不好了。那我们明白咳嗽，是吧？气管炎也是炎，那也是病菌引起的。肺炎也是炎，也是病菌，没有病菌就不感染，不感染就不发炎，那就是病菌，是不是？你说什么阴虚阳虚没用，是吧？你说什么气滞血瘀那也不能感染，是不是？你什么经络不通它也不能发炎。你看它这个道理吗？啥事不得讲理吗？他讲理，他就是这么个理。你说那个肺气肿，他也是搁这来的。这个哮喘也是搁这来的， 本能反应。 对，说这个对，那叫条件反射。条件反射，他哪块吧，就是病菌 在那一站位一有一物了，他呢他想把它咳出来，所以他咳不出来吧，他就一直咳，所以吧，有炎症的人吧，你看无论是肺结核的、肺炎的啊，肺气肿的、支气管哮喘的，老慢支是吧，他为啥老咳呢？因为那块发炎了，发炎了他怎么咳也咳不出来，所以他就一个劲儿的咳嗽，身体就自我调节嘛，自我排异，它有排异功能，有自我调节功能，这个条件反射，它就靠咳。为什么拉肚也是这样？说吃完东西就腹泻，为啥腹泻？他吃这东西病菌进来了，病菌进来了，那个肚子不能咳嗽呀，肠道不能咳嗽呀，他有他的办法，腹泻，他想把它排出去，有的排不出去呢，就变成慢性腹泻了，就变成结肠炎了。腹泻也是一种条件反射，就人体啊，就是这种排异功能，因为它是活的，这个死的它就没有这个功能了，就只有活的有这种功能。那么这个咳嗽呢，它就是也是这么回事，就是有的人咳嗽一辈子也没好。你像那个我们以前有一个朋友，他呢就是糖尿病，他是开饭店的，他这饭店开的规模特别大，所以呢他这个很有钱，然后呢40多岁就得了糖尿病了，得了糖尿病，你说他就知道这辈子完了，哎呀，中医也去看，西医也去看，没有一个医院说的你这病多长时间能好，谁都告诉他这一辈子都不带好的，所以他就知道完了，就一种绝望的感觉，这才这么点岁数啊，你说这不完了吗？他就上火，之后呢他这个病就转换成并发症了，并发症，他说让他最难受的生不如死就两个，一个是眼睛，就那眼睛干，眼干眼涩啊，他就整天呢往里滴那个眼药，眼药水，靠着眼药水吧缓解，滴上了当时就不干了，完了过一会儿又干了，那个东西不是治本，只是改善缓解，所以靠滴那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，但是他呢就是天天滴也不见好，他就知道坏了，我这后半生我就天天滴这玩意儿，你说那还有啥意思了，是吧，干点啥没等干呢就一会儿又得滴这个，只能是一天比一天难受，这就是一个让他特别上火的事儿，完了再一个呢他那个便秘根儿也在这呢，当然不是这一种原因，之后我还会讲这个事儿，那么还有一种原因呢就是缺少催化剂，代谢紊乱，但是内分泌代谢紊乱说这个话跟没说一样，你知道为啥这么说吗？内分泌紊乱代谢紊乱那不是病因，那是结果，为什么紊乱那个是因，那个不知道没用， 胰岛素分泌不足就要揪起来为什么会分泌不足， 对呀， 就没头了， 有头，非常明确，而且用事实来可以检验的，我说的这些事儿啊不是空穴来风，一切都得用事实检验，离开事实检验的话咱不能说。 糖尿病你没遇到过？ 那当然了，我们救助小孩就糖尿病吗？救助很多孩子，他不是小孩，大人都一样的，他的机理都是一样的，道理都是一样的。 这个孩子一般应该是一型比较多吧？ 小孩得糖尿病90%都是一型，成年人呢都是二型，但这块呢我没有做过深的研究，但是我觉得我知道他的道理机理病因都是一样的，凭什么这么说，就是用实践来检验，用事实来检验， 还有什么呢？ 当然还有别的了，这个之后我讲到他的九大功能，讲到他第六功能的时候我会来谈这个问题，专题来谈这个问题。 糖尿病啊现在非常高发呀， 对呀， 而且成这个年轻化甚至儿童化了， 对，我知道他真正的病因，为什么你说的是真正的， 我说的事儿都经得起检验，都用事实来证明的。你就狗嘴这么说，那谁都不会信。咱用事实来证明，一切用事实证明。所以我就说，就这个朋友吧，他这个就是一个是眼睛干，一个是便秘。 嗯， 便秘呀、啊，他说几天都排不出去呀、啊。他到什么程度哈、啊？他说不怕你们笑话呢，他说严重的程度，他说便不出来，难受死了，让他爱人往出抠。有一次我在讲课的时候，他就来了。我在正讲课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老师，我能不能打断你一下？”我说：“你有事吧？”他说：“我想说两句。”我说：“那你说吧。”实际他想给我做证明，结果他上来哈、啊，一句也说不出来，就是哭。一口一个救命恩人，一口一个救命恩人。哎，完后来情绪缓和一下之后，他就开始说，啊，就说他就有死的心，哎，他就觉得人活着吧，就这么活着没意义了。 就便秘造成的， 眼睛干，便秘，糖尿病，没有一个医院说能好的，这就绝望了。 哦，才四十多岁哈。 才四十多岁吗？你说他那天吧，他说了一个很经典的话，就这话我一辈子不带忘的。 哦， 他是开饭店出身嘛，你说吃啥没有啊？所以他说呀。人活的哈，吃啥不重要，怎么吃不重要，他说怎么拉才重要。 哦、明白了，就排不出去这个字了，憋的哈， 憋的， 这真是。 哎呀，他说排不出去呀、 啊，可能我们常常体会不到，但是我想这很多人多多少少吧，都会有一些这个体会哈，是非常难受的哈。 啊、你看他那天说的一句很非常经典的话，啊，你看、 哎，非常痛苦啊， 非常痛苦， 不然他不会这么说哈。 对，完了后来呢，有人介绍。说内蒙有一个老中医治糖尿病非常好，啊，就说有很多人都好了都啊，他治的效果特好，他就奔着这个希望就去了，在那治了半年呢，就住宾馆呢，天天上那去看呢，完了熬汤药啊，他说就跟着汤药喝的，把他喝到什么程度啊？他说一看见汤药就恶心，一看着汤药就想吐，后来就怎么喝不进去了。哎，一点效果都没有，就跟之前我讲那个14天去根儿，30天去根儿永不复发，结果把人都吃住院了。哎，他喝那个，你想想，他怎么就能喝好？后来一看不行，没有什么反应，该便秘还便秘，该眼睛干还眼睛干，该难受还难受，血糖高还照样。后来他说没有意义了，再在这待下去没有效果，完了就回来了。回来呢，又有朋友吧，啊，介绍说哈尔滨，啊，哈尔滨有个老中医， 有病乱投医哈。 哎，对，说那个效果好，他就奔哈尔滨去。 没办法，就得试哈。 哎，结果呢，咱吉林市，他的一个朋友听到我讲治胃病啊，讲这个内因综合调节平衡理论呐、啊，所以呢，又是猫好使，因为你得病是病菌在得繁殖，你没有病菌，它上哪去感染去？不感染它怎么能发炎？不发炎怎么能糜烂？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事儿，就这层窗户纸就牢也捅不破。那你说那个猫抓老鼠，你还需要讲道理吗？也不用科学呀，它就是自然法则呀，是不是？你讲科学那是科学，老鼠药造出来那是科学，只能药死一茬老鼠，完了老鼠就都知道了。因为他们互相之间老发短信呢，是不是就认识，说这玩意要命，来了以后你都瞅都不瞅，是不是？哎，你怎么割你瞅都不瞅，是不是？你换五不绝也是药死一茬，然后老鼠又都知道了，是吧？人来了，你看这知道，这是人要消灭我们的玩意儿。 这个道理并不复杂哈， 有一句话叫大道至简。哎，真正的道理吧，它是非常简单的。当你把它整复杂的时候，离开道了。真正的道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。猫，我就见了老鼠，我就吃你，我就消灭你。老鼠见了猫，它就跑，它跑都不会跑，拿爪子。所以那个肺气肿，你肺结核是吧？你肺炎，你支气管哮喘，你什么它都是这个一个原理，是不是？哎，就是人必须得吃饭，不吃饭就得饿死。你不喝水就得渴死，你这还用分得那么细，是不是？整得那么复杂，完了你没喝水 最后还是客死了。 所以能够理解这人为什么这么激动哈，你等于说这个两个人父子二人 哎，对，他就是 救了他们两个人， 就是救他命、嗯、哎，你看几个月这一冬哪是把后事准备完了好了，哎，他管他叫救命恩人，哎，就是支气管哮喘的。 这是哪一年的事啊？ 这是一二年的事儿。 一二年还记得、 一二年的事儿、那么就这样的事儿我碰到太多了，就最早吧， 你都应该把它记下来， 就是哪个政府部门不相信的、我就找一个，那不行，那真的叫个案，凡是用过这种办法的人全是这个效果，80%-90%都是这样。 你不能说两个人 瞎猫碰死耗子， 对，你可能你不识人家也好了， 对，哎， 你如果多了把它总结出来那就不是个案了， 哎，那就对了。所以我说用80%-90%这个有效率，那你说这也是个案呢、那你10%-20%没好，到成常理了。所以这个东西吧，是它是能经得起检验的，就是这种机理这种道理明白人一听，哟，老师说的绝对有道理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哎，但有人听不明白，听不明白， 就是不同的人哈，哎，有的是听不懂， 有人听了不信，有人压根听不懂，是吧？有人听了就明白。你看他说老子，你看那话，老子五千言呢、那句句是哲理。哎，他说那个吧，咱别说100%哈，绝大多数都符合自然法则。 对，尤其是个道德经啊，你要把它研究透了那是了不得 了。那了不得，哎，咱们现在看都看不懂，你说人家咋写的。所以老子吧，他说人呢、三六九等哈，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，中士闻道若有若无，下士闻道大笑之。 什么意思呢？ 什么意思？ 我们解释解释啊。比较博学的啊。 哎，我不是，我就知道啥事我都知道点皮毛，啥事我都是略知一二。哎，他说上士闻道，什么叫上士？你看古人讲上医治未病治病、上工治国，下医治病。哎，上工就是有能力的人， 有能力的人啊，或者是这个超常的人， 超常的人， 大智慧的人， 哎，有大智慧的人啊，聪明的人， 聪明的人， 哎。这叫上工，上士，上士闻道，上士听谁讲什么有道理，上士闻道勤而行之。什么叫勤而行之？马上去做，马上去行动，都这是有道理的，这是对的，得马上按照他说这个做去。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，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，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，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未病工作中来，都能做到未病先防，以病防变。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，详情请咨询400-039-8055 400-039-8055。 哎，那你说你都听明白了你还不做，你就不是上士，你就不是大智慧之人，哎，你是一个愚钝之人，是吧？那开窍的人、智慧的人、能听明白的人、认为有道理的人，他马上按你说的去做，这叫勤而行之。哎，宗室闻道若有若无，哎，就是普通人啊，也听你讲道，他觉得他就叫啥叫若有若无，就是半信半疑，就半信半疑，真的假的，是不是？哎，他老怀疑，哎，真的假的？你敢那个下士闻道，大笑之，啥叫大笑之？就那下士，哎，一笑了之，就哈哈一笑，哎，哈哈一笑。他说你净瞎扯，哎，他说你净骗人，哎，就是上士听完了，一听明白了，哎，我回去用去，哎，就是上士。这个宗士闻道若有若无，哎，他就老怀疑。这玩意万一要上当了， 犹豫不决、啊， 犹豫不决。你敢这个下士，他嗤之，真是嗤之以鼻，净瞎扯。你看，我有一次我在北京啊，我就这么讲课哈，就这么讲。你看那里上士还是不少。他说啊，老师你讲课啊，我们连厕所都不敢去，为什么呢？他说我们怕呀，上厕所期间落下几句，就落了几句，完了没听明白。他说那就太可惜了，就太遗憾了。他说我们就在那憋着， 就说你说的有道理，就是你讲课，我们上厕所都不能去，想喝杯水都不能动弹，就在那就那么停了。 因为他们也从来没有听到这样的观点。 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那些专家教授，你说讲那个，他能跟我讲的一样吗？ 那可能有些专家讲他听不懂了。 他讲那个吧， 太深奥了，逻辑性的东西，理论性的东西。 对，理论性东西。哎，你说这个话，我倒想起一件事儿、啊、哈，这个我一直认为我不是专业学医的人，我没有资格讲课，我没有资格跟那大众啊讲我的道理，我怕误导。我们救助，我们不要钱，分文不取，你好了我也不管你要一分钱。嗯，那过去有人说啊，那没好呢，好了不知要多少呢，还给不起呢 啊，有人担心， 有人担心是不是、啊、哎，可是这么多年我们没管任何人要过一分钱，但是我们给人家的钱可是无计其数，我们给人捐款，给人还要捐款，是不是啊、嗯， 那有特别困难的， 哎，特别困难的， 揭不开锅的， 哎， 上不了学的， 我们有的员工都捐多少次、啊， 所以我就说很难想象，在这么多年，真是 是，所以吧，做好事儿，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， 真是哈、啊， 就被人质疑，有人都觉得犯不上，就咱们做这个事儿，有人说什么，说咱不务正业，说咱们沽名钓誉，说咱们炒作，自己贴金。说啥的都有，说企业你就做你企业得了呗，你搞什么救助啊？ 你是否因为这个考虑过算了不做了？有没有这个想法？ 这个人不能听别人说啥来决定自己的行为，那你活都活不了。你说是不是？ 这也是能成功的一个原因、 哎。不是有一句话吗？走自己的路，让他们说去吧，是不是？ 真是啊！ 那就得这样。 嗯，如果他在意的话， 你要是总在意别人说什么，那你啥都不能干，你干啥都有人说。很多人在现场就偷着问那些孩子，给他们当一次托能给多少钱？ 嗯、 你看，你看他这话都能问出来，就在那现场，孩子有病没病你看不出来啊？那真的假的你听不出来呀、啊？ 有一句话叫童真无邪，你教他说谎他也不会说。 是啊， 不像大人啊， 谁家缺德能缺德到那种程度，拿孩子去给人当托说有病？你就你问话这个，你没想想问人孩子这个话的人，你没想想你能拿你家孩子去给人当托，你挣的钱干什么呢？是不是、嗯、那有人不知道挣钱干什么，他就认为挥霍花天酒地自己享受，他认为这钱才有意义，这是糊涂人，是不是？那是下士，真正明白的人去帮助别人。哎，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经商的圣人范蠡，因为他聪明嘛，哎，特别有智慧嘛，他呢就经商，所以他经商有的是招，有的是办法，所以他赚的钱呢就特别特别的多，所以他赚了这钱嘛，因为他这人有正义感，哎，他不挥霍，他不自己享受，他赚了钱他就把它分给那些个穷人，哎， 有商德啊， 哎，有商德，他把赚的钱都分完之后没了，没了他再回来再赚，赚完了他还分给大家，就是散聚散散，挣多了就分给大家，挣多了就分给大家， 会赚钱也会发财， 哎，就他有智慧，他知道这钱怎么能赚来，赚了之后他还知道不能自己享受，自己享受他就没有价值了，那就不是成就感了，他就变成了自私了，他把它散给这些穷人了，这个他就被人尊敬了，一个人你是想被人尊敬还是被人家瞧不起，这是一个人的人生观。那有的糊涂人呢就认为我这钱我多弄钱我上国外我自己去享受去， 也这样的人也有很多，这个钱不少但是活得非常累， 尤其那个钱不是好来的就更累、嗯、这个就犯不上了。做人吧做到这种程度那就叫糊涂人了，不叫智慧之人，更不叫上士，就说一个真正的智慧之人你得到大家的尊重，咱们喝点小米粥也快乐，人最终啊是要为了快乐， 有快乐才有健康，心理失衡了， 你就是没有快乐， 这个平衡打乱了啊！ 哎，他就没有快乐， 这病早晚会来的。 对，他就是没病，他不快乐也没用，他老整天担心，万一这个事发怎么办？你看这就犯不上吗？哎，人呢，他不踏实，这就白活了。人要永远坦诚，永远踏实，永远不做亏心的事 儿，胸怀坦荡， 胸怀坦荡， 半夜不怕鬼叫门。 对呀、啊。嗯，不管任何时候躺下就着，这心里没病。 你现在能做到吗？ 能做到啊，是吧？不管啥事儿，我是每天躺下就着，就心里头踏实。 这实际上，这跟治胃病也是有关联的哈。你治病得先治人心呐。 就是， 就像你说的，病由心生啊。 所以这个治胃病，说这个人品不好，你这个病就治不了，治也好不了。所以吧，人要永远别坏良心，要坏良心呢，古人说那个话一点都不会差，啊，喝良酒花脏钱，早晚是病，是不是？所以就是说，人呢，就是这一辈子别犯错误。那我们最早开始搞企业的时候，就往那个各个市场发货嘛，在火车上嘛老丢，这一发就丢，在火车上丢。你看 火车托运吗？ 火车发运吗？ 嗯， 老丢货， 那这个 那得查呀，找车站呢。那我东西丢了，你得赔我呀。他丢一次，咱就那么地了。他老这么丢，那就是问题了。车站就开始查，结果就把这人就查着了， 是人为的。 丢可不就人为的咋的？没有人为他能丢吗？ 不说是故意的， 那就是故意偷的吗？他知道咱这玩意好。他偷出来吧，他出去卖去，哎，他低价卖，他老偷，你看，这就叫糊涂人。 嗯， 他就没想到犯事那天该怎么办，他光想我偷来了，我卖钱挺好，他就不想啊犯事的是个什么结果。 犯罪分子都是这样哈， 那只见利不见害，你这就叫糊涂人，完了就犯事了，就把他找着了。你看，就把他抓住犯事了。犯事把他抓住之后，那时候我那个助理嘛，他回来跟我笑，他说：“人呐，一辈子可别干坏事，一辈子千万别犯错误。”他说：“犯错误就不是人了。”从口腔，到咽喉，到食道，到气管，你看，这些病不少啊。但是这些病，你看用药治。你看这个气管炎有几个好的，咽喉炎有几个好的，牙有几个不掉的，口腔溃疡有几个一吃点药就好的， 尤其是慢性的啊。 对啊，但是用治胃病的办法，没病无病先防，怎么先防？那就经常向体内征兵，往里头补国风菌，补阳，补正气，让它强壮，让它阴阳平衡，无病这就防病了，以病防变，那已经有了气管炎了，有了肺气肿了，有了咳嗽了，有了慢性咽炎了，有了食道炎了，有了牙疼了，牙活动了，口腔溃疡了，能防空调的办法可以防恶化，防变，能改善，能缓解，能减轻，这个不是治，就是调节平衡，调阴阳平衡，解决主要矛盾，问题就解决了。这个就不是科学技术治什么病，这就又归到道法自然、自然规律上去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人最终还得回归于自然， 顺应自然， 顺应自然，回归自然，一定要按自然规律办事。你不管有多科学，你只要违背了这个自然，你就什么都不会好。 那实际上呢，在这个宏观的这个生态环境上，全世界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哈。 对， 包括大气的治理哈。 对， 这森林呢， 对， 实际上就是重视这一块，也倡导回归自然。 对，所以这个自然平衡，这就是自然法则，什么都不能离开平衡， 这是亘古不变的。 对，你不管科学有多发达，你都不能离开自然平衡。

哎呦， 200克 巨量的哈。 哎， 这200克这是多少呢？就无计其数。 一颗就是750亿，10颗就7500亿，是吧？100颗就75000亿，200克就150000亿。你说这谁能信呢？哎，不信不要紧，就说咱们可以一切都用实验来证明，因为这个实验我都做过，就把那个显微镜的载玻片，哎，它就这么大的小载玻片，你把这个手上啊，你就滴点水，必须得隔水，哎，隔水完了隔载玻片在上蹭，就身上你随便在哪蹭都能把它蹭来，然后你搁那显微镜底下你看，哎，这回你看着了，那就是皮肤上的全是球菌，皮肤上没有杆菌啊，全是球菌。 因为杆是厌氧菌是吧？ 球菌也是厌氧菌， 那 它是兼氧菌，它自己能制造厌氧环境。我不是说过吗，就是以前我做那些实验，有的吧就把那个槽子弄个那个小槽子，上面是大口的，然后把这个水放里了，把培养基放里，把菌种接里头，哎，它的袋里就繁殖了。哎，因为它是厌氧的吗，它就不希望氧气进来，它会制造膜，整个这个水上边吧，就它就制造了一层膜，这个你这空气就进不去了。因为我高平的也做过实验，它制造一个膜吧，这膜把这个水上边就给封住了。 哦， 你要没这个菌，顶上就没这个膜，有这个菌，哎，它就自己制造厌氧环境，哎，就把这个水这个上边吧就造一层膜，你就高筷子捅，你不捅这菌液倒不出来。你看，你说他小，你说你没看见他，他做那事儿你可看见了，呵呵，是吧？那小家伙你没看见，哎，他做这个事儿，他造这个膜你看见了，所以你把身上任何地方，就蹭完了个显微镜，全是球菌，无计其数的球菌，就说明我们的身体啊，就是一个挨着一个，是吧？密密麻麻，这就叫国防菌。有的人不明白，说洗澡搓。这么狠劲狠劲搓，为什么身体啊你隔几天不洗澡一搓说有泥球，你知道这是啥？是菌的分泌物。 那不光都是这个土会这样， 那咱们穿着你说搁哪能进来灰呢？你就把下边你扎多严，就脖领子就袖子你扎多严，你一个月之后你上浴池你去洗去，你这么一搓你看看，所以身上时间长了老不洗澡有味儿，有异味儿，哎，就有点酸烘的味儿，是吧？哎，有点臭鸡蛋的味儿，臭烘的酸烘的，是这些小动物它们分泌的那些分泌物排泄物，所以一出有一聚聚，那个杂留盐搁哪来的？就是它们从你的皮肤也是水谷之精嘛，就是粮食和水给他们营养，他们也吃，就是通过咱们人血液，哎，他们就得到这个营养，然后他的代谢物就是搓下来那些东西，这些东西你搁显微镜看里边有很多很多的活菌，无计其数的活菌。哎，中医讲胃气，说了几千年，我说的中医伟大， 哪一个胃啊？ 保胃的胃， 不是胃肠的胃， 不是胃肠的胃， 保胃的胃， 保胃的胃，也不是治胃病那个胃，不是这个胃， 顾名思义哈， 哎，你看 人体表层的， 哎，叫胃气。你看我就说中医伟大，那古代也没看见皮肤上有啥有国风菌呢，哎，他说这个气呀，这个胃气，胃在脉外，营在脉中，人体还有营气， 它在外了，外部 哎，营气在脉里边，哎，以后我接下来我讲营气， 就是营气在内， 营在内， 胃气在外， 哎，胃在外， 各司其职， 哎，对，各司其职。那就这么说咱也听不懂呢，在外边在哪呀？就在皮肤上，哎，在皮肤上干啥呀？保护你。它是什么东西呀？如果就是气，如果它真的是气，它保护不了你。用显微镜一看，是因为看不见叫气，搁显微镜看看见了是小动物，是国防军，是一个挨着一个，哎，这个就叫胃气，保胃止气。还可以做一个实验，你要不相信啊，咱不搁显微镜，你就拿刀把手嘎个口子，就把这个保护层就给打开了，就给破坏了，